从天上慢慢降落，好像说孩子你别难过，我对天空说你是那么温柔，我深爱的人现在抱着谁呢？雨滴它一次一次送走了一些寂寞，可是带不走那天你说一句我爱你。情是渐渐变了样子的，束手无策的我向前走，一点一滴稀释掉了我们从前的快乐，但是我还是做同样的梦，思念握住你的手，周围现在空空荡荡，假装你还是我的。我对天空说你是真的爱我，我喜欢的人之后忘记了我，回忆它一滴一滴从天上慢慢降落，好像说孩子你别难过，说你是那么温柔，我深爱的人现在抱着谁呢？雨滴它一次一次送走了一些寂寞，可是带不走你说我爱你，我对天空说你是真的爱我，我喜欢的人之后忘记了我，是带不走那天你说一句我爱你。 有一封信呢，是父亲在儿子婚礼前夕写的，在网上流传。信中说，我想告诉你，无论你们结婚多少年，你一定要记住，父母子女才是亲人，而老婆永远是情人。为什么要结婚？为什么把爱情当亲情就是偷懒？信中关于亲情和爱情的理解触动了很多的网友，希望年轻的你少走一些弯路。 怎么明了，一字一句像圈套。

是赵传，希望我的音乐能给你带来力量与勇气。现在是上午9点， 你知道吗？精通数学的咖啡师才能调出最精。